根據個病人嘅病情啦、年紀啦，或者佢背後嘅一啲病史啊等等，從而咧係希望咧令到個病人得到最好嘅治療。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刚刚为大家转播卫生署及医管局所举行的疫情记者会。本港新增26908宗的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个案，另外有再多286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有4066宗的死亡个案，死亡率是 0.56%， 其中已打针的死亡率是 0.08%， 未打针的就是 1%。点八六，刚才所讲嘅系零点诶百分比系0.08嘅。另外咧系卫生署亦都会设立一条关爱预约专线，就俾70岁以上、5岁以下嘅儿童、怀孕28周以上以及免疫力低嘅确诊人士咧进行预约嘅。疫情记者会听到呢度，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舞楼、观塘顺利村利富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落楼检测。今日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紧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时间来到晏昼的5:22，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直播室的另一位主持是杨立门。你好杨立门。 你好陈燕萍，你好大家好。 如果我们讲回一些的抗疫物资，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因为根据就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数字，就是相关的工作小组到现在为止已经在内地采购超过6800万份的快速抗原测试包，另外也都是包括了接出了450000盒咧，由中央捐赠的抗疫中成药啦，以及咧就系接收咗咧超过1亿6000万个嘅各种型号嘅外科口罩啦，同埋超过1000万件嘅其他保护装备嘅，同埋咧仲有系100万部嘅血氧仪。而一啲嘅确诊人士咧，佢哋系可以获得一啲嘅物资包啦。咁而今日咧派发嘅物资包咧，亦都会包括咗一啲止痛退烧药啦，同埋系血氧仪嘅。咁不过杨立门啊，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有啲人士听到有啲声音咧，就话究竟呢啲物资嘅派发系点样咧？譬如有啲人士佢系确诊登记咗咧，想攞个物资咧好几日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就隔咗好耐咧先至攞到，又或者等佢系基本上差唔多接近康复咧先至攞到，亦都有啲咧就话物资包入边点解嘅嘢唔同嘅，有啲人有探热针，有啲人又冇嘅咧吓。 系啊吓，我哋就听到好多政府嘅信息咧，就係話物資咧係好足夠嘅，亦都即係中央亦都提供咗好多嘅物資啦、藥物啦等等嘅。咁但係我諗最大嗰個嘅即係嗰個測試咧，就在於呢啲物資點樣去到達到有需要嘅人手上嘅嚇。咁根據過去嗰幾日我哋聽翻嚟嗰啲消息咧，就係聽到有啲都幾極端嘅個案啦。咁亦都有都好多嘅聽眾打上嚟，即係風險節目咧，就都覺得話好似等極都冇。 號咁樣嚇。冇之餘咧，就要打熱線電話。咁熱線電話咧，亦都打極都打唔通。咁有啲老人家咧，就直情好似話冇人理佢咁樣，即係有啲被遺棄嘅感覺。咁呢個都係對政府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而家政府就真係總動員咁樣去動員咗好多公務員啦，或者社區團體咧，係去幫助派發呢啲物資嘅嚇。咁以往咧我咁多年嘅政府嘅經驗咧，就未見過有一個咁大規模嘅，亦都要需要咁短時間之內去完成嘅一個大嘅行動嚇。因為行動咧係要遍及有好多嘅居民，依家即係根據政府嘅估計咧，就係有成300,000人咧係喺家居嗰度咧係即係檢疫嘅咁樣。 檢疫或者隔離。 檢疫或者隔離啦嚇。咁當然呢個就包括埋一啲即係親密接觸者嘅咁。咁但係呢個真正嘅數字咧，其實政府都就算即係衞生署都講唔上嚟嘅嚇。即係究竟有幾多人真係家居檢疫咧咁樣嚇。咁變咗就你政府係唔夠人去做啦，似乎嚇。咁咧就所以就真係要動員多啲嘅部門去真。幫手去派發呢啲咁嘅物資先得嘅嚇，因為有好多政府部門咧，根本好多工作咧已經係停頓咗噶啦。咁我覺得真係需要政府高層咧係有一個即係中央嘅即係統籌咧，係去動員更加多嘅部門，亦都冇手頭上工作嘅一啲部門咧出嚟幫手。咁當然即係社區嘅。組織好緊要啦，即係譬如話全港地區嘅即係抗疫連線咁，好大嘅責任都落咗佢哋身上嘅。咁仲有其他幾個嘅即係團體，咁先要睇下嗰個統合。嗰、那個整合係點樣可以做得最好咯？ 頭先提到咧，任立煥提到嘅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啦，因為如果睇翻政府多次發出嘅新聞稿咧，都係話即係透過政府部門啦、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啦，同埋其他嘅熱心社團咧，分發俾前線嘅人員啦，接受治療同埋有需要嘅市民嘅。咁此外啦，而家亦都係會透過咧民政事務總署啦，分發俾熱心社團啦。咁跟住其實過去嗰兩日亦都睇到啦，就係、是政府當局。亦都系会动用埋咧，即系其他公务员啦，咁同埋咧，亦都会系邀请，即系有需要咧，加入一啲义工啊、非政府机构啊，先至可以做到咧呢个派发物资嘅工作。到底点样可以统筹得好啲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郑永信啊。郑永信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系郑永信，我谂市民都几关注咧，到底而家分发物资咧，到底系嗰个总统筹嘅角色啊，系喺边一度嘅咧？究竟系民政事务局啊、商经局啊，定系民政事务总署？据你所了解系点样噶？ 我自己觉得咧都有啲复杂嘅。头先我都有听两位主持人喺度讨论啦。其实过去咧就真系好似头先咁讲咧，都系有政出多门嘅，即系咧每一个部门咧都有一部分嘅责任吓，即系譬如商经局就有采购啊。咁啊，好似衛生署又幫手派發啦，創科局又幫手派一啲啦，民政事務局又幫手處理一啲電話熱線啦，社署又會幫手派發一啲嘅生活用品啦。其實就林羅種種嘅，咁啊，但係變相咧咁多個部門加加埋埋，最後之後咧，其實啲街坊咧就收唔到物資，好多都即係我哋過去收到最大嘅意見咧、就是，就係政府有好多熱線啦。亦都話係好有人就喺度聽電話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啲電話咧係打唔通，就算打通得到啊，即係咧有啲直情。俾我哋睇啊，打幾百次咧都打唔通一個電話，就算打通得到咧，其實咧即係話都希望，因為其實當早幾個星期咧，特別係好多即係佢確診咗，佢根本就冇辦法離開個屋企，都有可能不論係想在家有啲抗疫嘅物資啊，以至到即係有啲檢測包呢啲，全部都欠奉嘅。所以就算打通咗個電話咧，其實咧都要挨一輪咧，跟住咧可能民政事務處條線咧先要搭落去俾社署，跟住先派發物資俾佢哋。咁但係最後咧講緊派發到嘅時候咧，可能由個電話打到去到真係到手咧，講緊5-7日都唔定，或者更加長。咁啊，變相咧，其實都好翻咗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情況，特別係過去幾個星期咧，我自己覺得就非常之唔理想咯。咁啊，變相咧，亦都同一時間咧，就變相我哋地區咧都收到好多電話啦。就以我自己議員辦事處為例咧，其實我而家全職咧，好似做物流公司咁樣，即係咧，我哋每日咧就喺度收電話啦，幫佢處理呢啲嘅安排啦，派發啲物資啦咁樣。咁當然我哋係好願意去做嘅，但係始終我哋都係人手有限。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彭家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锦田绕道。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油麻地的柏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油麻地的柏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大家对于一啲嘅抗疫物资嘅派发啊，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喺刚才5:30新闻之前，我哋就同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郑永信倾紧嘅，请翻佢出嚟。郑永信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系刚才咧就杨立门问到你一个问题啊，你话而家你哋自己都日日去派物资嘛吓，咁嗰啲物资其实系俾区议员啦，俾政党啊，定系点样噶？ 唔系嗰啲嗱，第一咧，我自己立法会咧就有两条专线嘅，咁就听啲市民电话求助，咁佢哋有需要物资嘅，我哋俾咯。咁我每日都收200个电话到啦，我估有两条线里边。咁再加埋我自己地区九龙西嘅议员啦、干事啦，咁每日都收20-30个求助嘅。咁所以我评估我每日大概收紧800-1000个求助到啦。咁大部分咧都系话想要物资为多嘅，因为佢哋从政府嗰度攞唔到嘛。咁我哋自己咧就其实我自己都筹咗一啲嘅物资翻嚟嘅，即系透过自己啲唔同嘅渠道啊，啲人有啲热心人赞。做啊咁样，咁我哋就分发啦。咁另外头先成都讲话啲抗疫呢个地区嘅连线咧，都有一部分嘅物资到咗嘅。咁我哋又会帮手派一啲物资咁样咯。主要系呢一种形式。 哦，咁你哋啲物资里面有冇即系啲市民最即系需要嘅一啲？ 最关心系几样嘢啦， 药物啊嗰种 检测包为主啦，检测包啦，中成药啦，少量嘅中成药，即系嗰啲即系莲花金花嗰啲啦。跟住另外啲口罩啊。搓手液啊，有時都會有啲食物嘅要求嘅。咁我哋按情況咧，因為有一輪時間就真係成日落有啲可能成家都確診咗，又住喺劏房嘅。咁我哋都嘗試幫佢買一啲食品啊，咁樣一啲咁樣做咯。 咁據你所知，即係當局有冇係總動員曬所有譬如區內嘅一啲資源，譬如話互助委員會啊，或者係區議員辦事處啊，或者一啲即係各類嘅社區團體，係去幫手去分發呢啲咧？因为个字都好自发性咁去做噶啦，咁但系就即系个统筹喺边度咧？其实系， 我觉得咧就统筹得唔够最理想嘅，即系咧一路咧，当然我哋即系可能好多议员啊、干事啊都会自发去做一啲啦。咁但系其实个社区里边即系仲有好多资源嘅，就正如杨生讲啦，不论系业主啦、法团啦、互委会啦，有啲嘅唔同嘅社福机构啦，其实就应该要咧全部动员晒佢出嚟嘅。我哋自己都提倡话，喂，透过18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啦，其实专员不嬲喺个地区里边都系对个脉络好认识嘅，咁其实都可以动员佢哋咧系帮手做呢个派发咯。咁我见到而家慢慢会。好啲嘅，即係開始咧多咗人，因為其實前一陣子咧，我知道個難度嘅，因為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嘅，即係因為你去派發嘅時候，我哋自己都去嘅時候咧，都喺啲嘅確診嘅單位啦咁樣，咁我哋自己其實我哋啲議員同事咧都好多都確診咗嘅，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咁但係經過咗一輪即係。 試驗做嘅方法之後，其實都建立到一套系統出嚟，都可以安全咁樣去分發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咧，而家都係一個好緊要嘅關鍵時候咧，係動員更加多嘅人手出嚟做呢個物資嘅分發。 嗱，但係鄭永信除咗動員之外咧，點樣做好嗰個統籌嘅工作咧？因為睇到有啲報道咧，就有啲市民就話：，哇，佢哋一個人可能係收到幾份，或者係一個家庭咧三個人就收到四份咁樣。咁當然當中可能會有時間差嘅一啲嘅因素啦，導致到咁樣啦。咁但係當譬如即係中央有一啲嘅部門去到分發，然之後咧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咧又分發，跟住佢又俾咗一啲物資你哋分發，然之後有一啲咧就係你哋自己得到熱心人士嘅捐贈咧，自己去到分發。咁但係譬如點樣去統籌就係、是、哦，原來咧我可能係那個市民咧，我已經係派發咗嘅，咁就唔需要咧係做一個重複嘅派發咧。呢度我想請問聲，譬如你哋據你所知咧，唔同嘅團體之間咧，有冇一個咁樣清晰嘅分工㗎？ 嗱，兩邊啦，第一咧，先講政府嗰條線先。嗱，政府之前咧就真係比較混亂啲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聯絡點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大家都見到，有時都見到啲網上圖啦。近排其實主要係靠三個聯絡電話嘅，一個就係衛生署啦，1836119啦，一個就1833019就係民政事務局嘅，一個就1836115就係醫管局嘅。其實都係呢三個為主嘅。咁當然醫管局嗰個咧就係以醫療協助為主啦，即係唔係物資嚟嘅。咁就一百即係衛生署同埋即係民政局嗰個咧，就係嚟緊咧，我就覺得嗰個係最關鍵啦。因為而家咧衛生署嗰個咧就係透過創科局同埋 ICAC 咧就派發嗰啲嘅抗疫嘅物資包，咁嗰個又包埋嗰啲即係咩手冊啊等等咁樣。咁民政事務局咧就係派緊嗰啲嘅日常生活用品嘅。咁其實呢兩條線咧，我覺得佢哋應該有個協作咯，即係究竟點樣係有效咁樣去分流，將呢啲電話收到嘅電話係唔會重複地去派發，又或者派嘅物資咧係即係市民需要嘅，咁呢個我覺得佢係有空間去統籌好啲嘅。第二咧就係民間嘅物資啦。嗱，民間嘅物資咧，其實咧我哋就會我自己覺得咧，我哋會比較鬆手啲嘅。其實我之前都同民政事務局講嘅，都希望佢哋咧嗱過去咧我都問過嘅。而家透過民政事務署咧，每日咧係收到一啲嘅求助，係去轉介俾社署再去派發咧，每一日咧大概係2000宗左右啦。其實就你諗下，2000宗全港其實係少之又少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一個業辦事處都多過佢咁滯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咧係佢個要求好緊啊。即係我哋覺得而家有好大嘅需要咧，係希望佢可以放鬆一啲。咁所以我希望佢民政事務局都審視下佢哋點樣係可以放鬆到，即係有需要嘅，即係可以盡幫啦嚇。咁另外我哋民間嗰度咧，其實就都係會按情況嘅，我哋都唔會盡量唔會重疊嘅，即係當然個區佢派咗問咗我哋，我都會問佢話：，你係咪已經收過未啊？或者係咪去過第二個辦事處嗰度有冇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覺得我哋係有足夠嘅物資，我哋都希望盡量可以俾到佢哋咯。因為其實好多都係消耗品嚟嘅，講真，檢測包咁樣，你永遠都係有需要用嘅咁樣。 但我留意到，因為有啲社團咧，可能喺網上推出一啲叫做即係電子表格嘅咁樣，咁俾啲人士咧填咗之後就可以攞啦。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出現咗一個就係患不均嘅問題咧？因為有啲人可能真係譬如佢係透過政府嘅熱線嘅，咁但係佢可能基於人手啊等等嘅原因咧，佢就等好耐都未必攞到。咁但係可能係有一啲嘅人士，佢可能譬如同個社團嘅聯繫會比較即係熟悉依渠道啊，會比較容易攞到一份甚至係多份嘅依啲咁嘅物資，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所以咧，我都係建議啦，政府盡量咧透過民政事務處咧，係動員更加多唔同嘅社區團體一齊去做啦，即係乜嘢都得嘅，社福機構啊、護委會啊，唔同嘅角色啦。另一方面咧，其實最緊要個量係有足夠咯，我自己睇，即係譬如咧，我而家反而調翻轉係擔心咧，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話中成藥為例咧，其實我都睇過政府啲數字嘅，佢就話450,000啦。即係中央備咗，咁就380,000嚟咗香港嘅，有250,000咧就去咗醫管局，有150,000咧就去咗民政事務局咁樣啦嚇。民政事務局咧亦都透過抗疫連線再去即係網上 random 咁樣去派嘅。咁但係其實調翻轉咧，我嘅理解咧，就其實而家不論係中成藥又好，檢測包又好咧，都有幾大個數量咧係預留咗咧，我嚟做全民強檢嘅時候用。咁但係而家全民強檢咧，就不知幾時會做啦。咁我自己都建議咧，就不如可唔可以派鬆啲咧，即係再加快個速度，將呢啲即係已經係到咗手嘅中央派咗落嚟嘅，譬如檢測包又好啊，中成藥好，盡量都係廣發出去。大家如果有需要嘅，都唔會係一個好艱難嘅地方先攞得到嘅。咁咪大家盡量可以派得好啲咯。 我又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區議員啦，就係話政府咧係動員某一啲政黨，又唔動員其他政黨嘅。有冇呢個情況喺度咧？其實你見到？ 我就唔係好清楚，但都係睇嗰個啦。我哋自己，譬如好似我自己議員辦事處為例啦，我嘅物資咧都係大部分來自啲人嚟捐俾我自己嘅辦事處為主嘅。咁我就配派咗嗰啲咯。咁當然即係民政事務處，咁佢都可以盡量係去鼓勵多啲唔同嘅所謂嘅唔同嘅政黨啊，或者唔同嘅機構一齊去做啦。不過頭先都講咧，因為之前咧實在係我覺得係有風險，亦都唔係個個都願意去做嘅。咁我哋都承擔咗呢個風險，就係即係盡量去做咯。 另外，鄭永信，據你所了解咧，即係區議會嘅層面啊，又有冇動員到佢哋幫手咧？當然，而家好多區區議會都出現一個議席嘅出缺啦。咁但係都仲有一啲嘅區議員嘅辦事處喺度嘅。其實民政事務局咧，有冇總動員到呢啲嘅區議員去幫手去分發物資咧？ 我咧就唔係好清楚區議會嗰個情況係點樣。不過我都係重申啦，我贊成咧係民政事務處咧。是在透過專員是動員曬喺區裏面嘅所有嘅力量出嚟嘅，即係邊一個願意做嘅，咪一齊去做咯。唔單止係機構嘅人手，亦都係嘅。咁因為你而家就以人手為例啦，其實咧佢而家都民政事務處都同我哋講話，嚟緊咧派發物資由佢哋負責，會主要負責啦。其實佢哋人手方面其實都唔容易嘅。咁佢哋都同我哋講話，佢哋會可能會即係動員社區嘅力量啦，亦會聘請一啲即係物業管理嘅機構啊，又或者係動員自己公務員嘅裏面嘅同事樣，我覺得三條線都缺一不可咯。即係譬如公務員嘅話，其實即係應該仲有好多空間係可以即係邀請一啲嘅公務員過嚟幫手啦。咁你譬如話即係啲動員社區人士出嚟義工出嚟幫手嘅，其實喺個安全嘅情況係都可以盡量係去動員咯。 好啊，多謝曬你，鄭永信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鄭永信咧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嗱，楊立滿即係同阿鄭永信傾咗咁耐啦，似乎係咪喺個統籌上面啊，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啦？ 呢一個睇法咧，就即係放諸四海都皆通噶啦，即係做統籌一定可以做得好啲嘅。咁而家咧就政府而家嗰個比較緊急嘅狀況咧，就係呢件事嚟得好急，同埋嗰個面好廣咯。咁所以咧就我相信而家目前政府都未必有一啲有經驗嘅人去做到呢樣嘢。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有少少忍耐嘅，即係市民嚟講嚇。咁但係咧就政府的確我見到係有好多部門已經開始動員咗去幫手啦。咁但係就我覺得係我自己嘅諗法咧，就即係譬如話，好似內地咁樣，係一個省咧去支持一個災區嘅某一方面嘅嘢。咁譬如香港咁樣咧，可以動員一整個部門係去幫手去分發某一個區，譬如18區咁。咁你可以有18個部門咧係去做。咁變咗嗰個統籌咧就可以去到嗰個部門嗰度，就唔需要喺中央度咧仲有好多功夫要做，就上上落落咁樣。咁呢個我自己嘅諗法啫。 但係收信息可能都係咪要有一個比較統一少少嘅平台咧去整合啊，就唔會出現咗一啲遺漏嘅情況。 咁當然民政事務局應該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我覺得。因為佢而家我都據我所知，亦都唔係話民政局或者民政處裏邊嘅員工自己走去派嘅，佢都係去揾翻地區即係抗疫連線係去幫手派嘅嚇，或者係透過一啲譬如話即係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啊咁樣去派俾一啲咧係就嚟要入醫院噶啦嗰啲確診咗嗰啲嘅嚇。咁我覺得資訊方面都可以係盡量即係改善咯嚇。而家就話有三個嗰啲熱線中心嘅嚇，即係民政局嚇。咁又話就嚟有第四條啦，咁有500多條線添。咁但係我哋仲聽到有好多人話打極都打唔通，即係嗰啲熱線咁樣。醫管局嗰啲亦都係啦嚇，即係問病情嗰啲亦都係啦嚇。咁好多時啲市民咧就唔理你係醫管局啲人、民政局噶啦，就總之有病情又好、物資又好咧，都係會打。佢揾到嗰個電話， 因為可能有啲市民比較難分啊， 好難分 嘅， 係啦。哎呀，我病我冇藥咁點算？咁佢話：哎呀，我收唔到個包咁點算？咁都係會打佢手頭上知道嗰個 number 嚇，佢分唔到嚇。 1872311，有啲咩觀察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好耐一段時間呢，蕭叔叔冇同大家講英國文學啦。咁今個星期呢，蕭叔叔想同大家講一講我 其中一个最爱嘅作家，亦都系最多人喜欢嘅作家，就系、是、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咁咧，我哋一连几集咧会讲讲佢嘅一啲名句，或者喺佢嘅剧作里面一啲萧叔比较中意嘅一啲句子，可能有一两句未必系人人都认识，但系我觉得几有意思嘅。平时咧亦都可以抛一两句出嚟，就引经据典咁样啦。好啦，今日我哋讲嘅一句咧，就系、是、来自《King Lear》呢套剧嘅一句说话。佢话 ：I'm a man 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sin 呢个字咧就系、是、犯罪，尤其是喺一啲犯一啲比较道德上嘅严重嘅罪行啦，有少少宗教色彩。听一次 ，I'm a man 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咁大概意思就系、是、咧，人哋对唔住我咧，系多过我对唔住人。呢个系呢套剧嘅主角 King Lear 咧，俾佢嘅几个女同女婿合谋去抢咗佢嘅王国。咁啊，佢就咁样讲 ：I'm a man 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呢句说话咧，我哋可以同《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嘅一句名言咧，佢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咁啊，一个类似相反嘅句子咧，佢就系话咧：宁愿我是对不住全世界的人都好啦，我都不要人哋去暗算到我。如果要将呢句句子译做英文咧，小叔会咁译嘅 ：I'd rather sin than be sinned against。I'd rather sin than be sinned against。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听日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楊立門啊，其實咧，講到嗰個物資包入邊咧，由今日開始咧，亦都包括咗中成藥啦。咁其實而家香港咧就總共係接收咗，即係政府相關嘅工作小組啊，係接收咧450,000盒咧由中央捐贈嘅抗疫中成藥嘅。咁其中咧有部分咧170,000盒咧已經係撥俾民政事務總署啦，透過全港抗疫。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咧，同埋其他嘅熱心社團咧，喺社區度派發嘅啦。嗱，咁呢幾隻嘅中成藥咧，主要就係三隻啦。其中一個大家會比較熟知嘅咧，就係蓮花清瘟膠囊啦咁樣。咁但係近日有一啲嘅新聞就話，即係懷疑啊，未經證實啊，懷疑咧就可能有人食咗呢啲中成藥之後咧，就當係預防咁樣食，咁令到咧係身體有一啲嘅情況出現咗嘅，咁呢個會唔會都係反映咗喺派咗呢啲嘅中成藥俾市民嘅時候，個教育啊係咪追得上咧？ 冇錯，個資訊係好重要嘅呢樣，尤其是係講到將啲藥食落口啊，因為呢種嘅中藥咧，唔應該係做一個預防性嘅作用嘅，係即係你有病徵嘅時候咧，先至應該食嘅。如果唔係咧，就會有一啲副作用。咁所以我哋真係要請教一啲專家咯。 好，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医专业应用副教授钟桥林嘅，钟桥林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嗱，当然啦，即系关于呢几只中成药咧，嗰个药效咧，就内地已经有个研究啦吓，证明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哋都想知道咧，到底边啲人先至合适咧食呢一类嘅中成药？特别咧就系嗰个莲花清瘟胶囊咧，似乎系相对比较普遍嘅咁样。咁但系食嘅时候要有啲乜嘢注意咧？ 哦，我哋咁睇嘅，我首先讲莲花清瘟胶囊先啦，佢其实最大部分由我哋两条比较常用嘅处方，一个就係银桥散啦，一个就係麻杏石金汤嗰度组成再加减组成嘅。咁佢主要呢係针对佢个作用係清瘟解毒宣肺泄热，係针对于呢个嘅肺炎嗰个係实症嚟嘅。咁所以如果一般如果有咩人会有呢，佢譬如佢症状佢发烧啦，佢拍动啦，佢肌肉痛，佢鼻塞流鼻涕，咳，头好痛，喉咙好干，咁仲有最紧要呢就係佢条脷通常都好红，或者佢有一啲好黄厚嘅脷胎嘅， 因為我哋睇咧，中醫同西醫可能對呢、這個今次 Omicron 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是、中醫認為咧，呢、這個嘅呢、這個嘅同樣係Omicron 引起嘅症狀咧，我哋可以係熱症，亦都可以係寒症。而呢個蓮花清瘟膠囊咧，佢係針對實熱症嘅。所以如果啲病人係實熱症，係呢啲表現嘅話咧，咁佢就食咧個效果就會好嘅。如果佢係虛症或者係寒症，佢食呢個藥咧就唔會有好嘅效果，或者會再差啲先。 你頭先講咗啲觀察嘅症狀啦，但係譬如以即係咳啊、有痰嚟講或者鼻涕咧，係咪都要睇佢個色？即係譬如係個痰係究竟係黃痰啊，即係一啲係白沫痰啊，同埋每日咳幾多次咧？咁樣先至去分辨到底食邊一類嘅中成藥噶。 都係嘅，譬如因為今次嗰、那個Omicron 佢個影響人數好多，我哋其實喺好多大學啦，喺好多唔同嘅學會咧，都搞咗好多即係民間抗疫啊、民間義診嗰度嘅。咁我哋好多時都係做遙距診症啦，好多時我哋會觀察個病人嗰條脷嘅，即係中醫有脷啊把脈，我哋雖然把唔到脈，但我哋即係會睇到脷。咁通常嗰啲實熱症嘅，佢條脷會紅啦，同埋佢脷胎比較厚嘅。 嗯，咁但系头先你讲到话要寒底啊，或者虚症或者寒症嗰啲咧，系食呢个就唔系好啱啦。即系如果个身体嗰个体质系寒或者虚，咁一个普通嘅人收到呢个咁嘅胶囊，佢又点知道自己即系嗰个体质系乜嘢咧？即系佢冇中医睇啦，而家或者佢网上可能有得睇，咁但系有啲未必真系识得去上网去睇。咁點算呢？即係佢點知自己係一個熱底或者寒底呢？ 所以我哋好建議，第一呢、這個藥佢係一個治療性嘅藥，佢唔係一個預防性嘅藥。我哋喺好多唔同嘅渠道嗰度都好強調呢樣嘢。咁、然後佢然後呢，我哋好係諮詢返一啲合格嘅註冊中醫師嘅意見，我哋先會分到嘅。如果佢分唔到嘅話，其實我唔係好建議佢哋自己亂咁食嘅。 同埋其實你頭先除咗係分即係熱同寒之外啦，係咪有某啲人士佢本身譬如有蠶痘症嘅嚇，就唔可以服用呢啲嘅藥物嘅啦？ 其實咧主要係因為佢裏面有成分係金銀花同埋麻黃，咁喺指引裏面咧都話如果有呢有蠶痘症人咧都可以都避免用呢啲藥嘅。咁不過第一有啲人可能未必知道自己有冇查到症啦，第二就係、是、其實唔係除咗唔係淨係中藥嘅，其實可能佢西藥有好多藥佢都要避免用，譬如阿司匹林啊，譬如話環安類有啲嘅藥啊，佢都會唔可以要小心食嘅，或者佢唔可以聞臭丸啊咁嗰啲咁咯。 咁我想問咧，就如果真係有症狀啦，咁開始服用呢一個藥物，咁亦都收效嘅嚇，咁即係減輕咗好多即係嗰啲症狀。咁如果一路減輕到就嚟冇嘅時候，咁但係佢又唔知道係咪應該要繼續食落去，咁點算咧？即係佢點知道幾時去停食呢、這個停服呢個藥咧？ 呢、這個問題好我哋中醫睇呢個問題唔係睇佢佢係咪專啊或者，主要咧係我哋講辨證論治。我哋最主要睇佢嘅症狀。咁如果佢嘅症狀大部分嘅辛苦嘅症狀已經減咧，其實佢可以停藥嘅。 即係佢自己自主可以決定啦，呢樣嘢就。 當然其實最好咧，佢梗係時刻都可以問住中醫師嘅專業意見。但是有時真係未必會有問到嘅時候，咁可能去到差唔多，咁可能自己要減量啦，因為畢竟都係藥嚟嘅。 係不恰當使用個後果會係點樣啊？ 如果過量使用，如果係佢本身係虛嘅，佢食咗可能會更虛咯。咁所以可能亦都有啲人可能食咗，如果佢本身佢係熱症嘅，佢食咗可能佢咳啊、發燒啊、喉嚨痛，佢就會退。但如果佢係寒症嘅話，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寒嘅藥嚟嘅，咁所以佢食咗可能佢個症狀會加重咯，即係可能會咳多咗。咁所以如果個病人如果寒症嘅話，佢食咗呢啲藥，如果當個症狀係加重咗嘅時候咧，就應該要停，同埋都係要問翻中醫師嘅意見啦。 有冇可能會影響到肝臟㗎？ 如果佢過量嘅服，因為呢啲都係中成藥，但係我相信如果佢係有食唔係有食，咁樣食過量咧就有可能。但係如果佢係合理按嗰個成分嗰個使用咧，呢、這個可能性係細嘅。 咁食呢個藥嘅時候，要需唔需要戒口嘅咧？ 一般嚟講，如果佢係熱症嘅話，當係嗰啲油膩。 茶熱毒啊嗰啲嘢就梗係少食啲啦，辣嘅嘢梗係少食啲啦。 嗯，不過 嘅清淡啦。 不過最重要就係食之前咧，要諮詢中醫師嘅意見。 啊，一定係啦。 是哈，好，咁大家市民要留意啦哈，咁因为而家呢都会一啲嘅抗炎物资包都会包括咗一啲嘅中成药嘅，食之前要咨询中医师嘅意见。跟住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啦。现时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啦，同埋去沙田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嘅。九龙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沙田去九龙咧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咁至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住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九龙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段就多车嘅，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都有啲工程，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一毫八，盈富基金19.8跌一蚊。京东集团180元跌31.2，港交所333.4跌13.2，友邦保险77.55升3毫，快手60.2跌8.95，药明生物44.9跌8.3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阿士利国际、优富资源、瑞远智控、天平道合，排第五嘅股份编号系9933。五大跌幅股份：金山工业股权、中国信息科技股权、达力普控股、万国数据和百勤油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18.0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76，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港金报18,39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961.87美元。港汇指数95.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有意外，咁而家一带嘅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沙田 IP 对开。咁就喺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有意外，龙尾喺沙田 IP 对开。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世界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现在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車，車龍排到安定村。咁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近住友愛村一段都係比較車多，車龍排到龍日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林路馬油塘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打咗一次嘅疫苗啦，吓咁呢一个都系好合理嘅，即系科学上吓。咁当然有关其他嘅安排就要适应啦，即系要调节啦吓。譬如话嗰个疫苗通行证，咁而家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如果4月30号开始咧就真系要打第二剂先可以有呢个疫苗通行证噶嘛吓。而家就一剂就得啦吓。咁即系讲18岁以上嗰啲啦吓。咁去到6月尾咧，仲要系即系第三剂添啦咁样。咁有关方面都系即系出嚟澄清咗咧，就系话其实都。你染咗疫之後咧，都會有一個嘅證明，就係、是、你真係染過疫。咁因此咧，就即係疫苗通行證嗰度咧，都會作出適當嘅即係寬限噶啦，咁樣嚇。咁亦都即係頭先都我哋都講啦，即係基本接種就係科興係3针先係基本接種啦。咁伏必泰就2针嘅嚇。咁而家咁一次染疫係咪真係兩種疫苗接種任何一種疫苗都係當做？即係一劑嘅一疫苗咧，咁樣嚇，即係一次嘅染疫，係咪即係都係當係一劑？無論你打過咩疫苗都好咁樣。咁呢啲都係我諗有待專家去即係澄清嘅。 係嗱，可能咧有啲聽眾有唔同嘅疑問啊，咁又或者咧，即係你打完之後，即係有唔同嘅睇法，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噶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專家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嘅，劉宇龍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刘宇龙教授，其实可唔可以简单好似头先阿杨立门咁样归纳？如果你系曾经中过新冠病毒嘅，其实你就系等于打咗一针咧，系咪咁样去理解啊？ 基本上可以咁样理解嘅。咁因为你再谂一谂，人类制造出嚟个疫苗咧，其实就无疑感染呢个病毒。咁当然永远都唔会好似正式感染嗰个病毒咁全面啦。咁换句说话嚟讲，如果你中咗一次呢个新冠病毒嘅话，你嘅身体产生嘅抵抗力基本上咧一定唔会差得过你嗰个疫苗，因为你疫苗做到点样好都唔会好得过一个自然感染产生个抵抗力。咁所以最基本嗰个原则呢，就係如果你係惹过一次即中一招啦，我哋俗语称就係、是、等同打咗一针。咁、但当然呢有好多人就话咁、你点知道係咁样样啊，咁其实真係有数据，因为喺本地又好外地又好，咁亦做咗一啲所谓研究啦，就係、是、你譬如打咗两针之后，如果惹到呢个新冠病毒嘅话咧，你个抵抗力咧就会大大提升嘅。咁唔停止抗体，咁亦有好多证据话佢得到嗰个抵抗力咧系好全面嘅，比较更加全面，同埋更加持久嘅。调翻转头亦系咁样，如果你系感染咗之后打一针或者打两针咧，你得出嚟个抵抗力咧都系好好嘅。咁其实呢、一个資料其實去年年中都有㗎啦，咁但係當然嗰陣時唔係 Omicron 年代啦，咁就係你中過一次招，打咗一次BioNTech 即係伏必泰，咁你得出嚟個抵抗力係真係唔差㗎啦。你如果再打第二針咧，其實唔會加幾多嘅，已經係去到頂㗎啦。如果你再睇埋其他記憶細胞，即係包括我哋而家講緊啲 B 細胞、T 細胞咧，未必一定有好處，可能好處冇，壞處可能有啲啲。咁所以喺換句说话嚟讲呢，你如果惹到一次呢，就好似上天同你免费打咗一次针。咁但当然唔係话你唔好打针你就俾上天赐予你一针啦，呢、這个就即係好荒谬嘅諗法啦，因为你都知如果你冇打针靠上天俾你一次感染、如果你係属于嗰啲高危人群，咁你咪个死亡会好高囉。咁、那个高危人群其实就两大类啦，一就老人家啦。咁第二就係有病底嗰啲人啦，咁有病底你都聽到過去嗰兩三個星期死嘅有病好慘嘅下，咁早幾日有一個30几岁嘅女士就係有腎病，咁因為中咗新冠，因為冇打針而過身，咁老人家更加唔使講啦，日日都咁多老人家死，咁所以都係呼籲啲市民唔好以為話劉醫生話上天賜予你一針係更加優勝嘅抵抗力就唔去打針，就靠上天，咁呢個就係完全錯誤啦！你快啲去打針，咁、然後如果真係惹到 你都唔好心灰意冷，其實你就已經可以豁免咗一針噶啦嚇。 嗯，教授想問翻清楚就係、是你哋而家咧係認為咧成人同埋合資格兒童咧接種兩劑嘅復必泰疫苗就係、是、完成一個基本嘅疫苗接種，科興咧就要三劑咧接種咗之後先至係視為咧一個基本嘅疫苗接種啊嘛。咁呢度我想即係或者。都請你同市民即係解釋翻清楚啊！如果佢喺染疫之前已經係接種過一劑疫苗之後，咁佢究竟康復之後咧？如果佢係一個復必泰嘅接種者，同埋一個科興嘅接種者，個差別會係點樣啊？ 嗱，咁樣啦，你頭先問嘅問題咧係一個即係複式嘅問題嚟嘅，我澄清咗第一點先啦。咁點解喺呢個週末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好清晰講明咩叫？就基本嘅接種啦，咁兩針復必泰就基本接種，咁科興就三針，咁呢個咧就當然唔係就係香港自己持嘅意見啦，咁新加坡政府喺好早嗰段時間已經係好明確講咗呢樣嘢噶啦，即、就、係、是、你如果喺政策上你話要打咗最基本嘅接種咧，科興就一定要三針，復必泰咧就兩針，咁呢個基於科學嘅數據嚟嘅，因為。科興一個舊的平台已經有幾十年㗎啦。咁如果喺兒童一出世頭一年咧，有一隻針就叫做小兒麻痹，咁嗰個都係一個滅活平台。咁你一出世頭嗰六個月已經打咗三針，咁個就基本接種。跟住你到歲半打針加強，到小學一年班第二針加強，到小學六年班再一針加強。咁呢個就係滅活疫苗嘅特色，你就一定要打到比較足嘅針數先得。咁調翻轉頭嚟睇呢個新嘅平台，就呢個 mRNA， 亦即係而家呢一個復必泰咧，就兩針就已經足夠。咁換句説話嚟講咧，而家所有嘅數據，如果老人家講翻老人院先啦嚇，咁點解要重速幫老人家打第一針、第二針，甚至乎第三針都要縮短個區間咧？就是、因為咁樣先係完成咗一個科興接種。咁因為你睇返所有嘅數據喺香港嚟講，你年紀越大你挑選呢個科興個比例就越高，去到80歲以上嗰個層面呢，就基本上我睇到大概四分三嘅老人80歲以上都被挑選呢個科興，因為有咗呢個政策嘅確實咗之後呢，咁所有後面嗰啲所謂誤解嘅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誤會或者比對咧，就完全可以釐清咗啦，理順咗啦。所以俾老人家，如果你打科興嘅咧，一定要三針。咁所有嘅保護力咧，都要有三針，先至係等同呢一個復必泰嘅兩針。咁亦因為有呢一個確認咗之後咧，跟住所有嘅行政措施要保護老人家咧，都要朝住呢一個目標去做，就唔好滿足於啊，我打咗一針。或者打咗兩針，如果是打科興，唔該用三針作為目標；如果打復必泰，最低限度兩針，當然第三針更好啦。即係我諗確實咗呢一個所謂基本嘅針數係有莫大嘅即係叫做釐清同埋理順好多誤會、誤區同埋呢個問題嘅。 嗯， 咁至於你頭先講。究竟打完針感染咗一次，你跟住要打針，或者你未感染就已經打咗一針或者兩針，或者即係如此類推嗰個所謂我哋英文叫 permutation， 亦即係話你嗰個係喺邊一個組別，其實我都知道好複雜嘅，所以今次嗰個指引咧就係有一個附件，咁個附件裏面咧就有四個表。咁大家可以去返嗰個表度睇就唔會太差㗎啦。咁、那個原則就係你總之中一招就當係打一針。咁而打幾多針呢就視乎你係打邊種啦、視乎你嗰、那個所謂免疫力係正常定係有免疫力低陷嘅。咁甚至乎喺老人院嘅老人家呢我哋都另立一項嘅。因為嗰個呢而家係一個去到好危殆啦，或者係即係唔知點算好啦，即係失火，一定要以救火嘅速度去幫呢啲老人家，咁先至會你見到呢一個比較複雜嘅附表喺度。但 係 原則上嚟講咧，就總之中一招就當打咗一針。 咁然後打幾多針，同埋針同針之間嘅區間呢兩個所謂變數咧，就視乎你嘅年齡層啦，你究竟個免疫力係點啦，定係咪住喺老人院嘅老人？ 咁個附表都比較多欄目嘅，咁但係簡單地，如果按照頭先個邏輯去講，即係話如果你係染疫，但係你係染疫之前已經接種咗兩針嘅科興疫苗，你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唔係免疫力低下嘅，咁你就應該染疫之後就唔需要再打第三針嘅科興。如果你染疫之前咧係打咗一針伏必泰咧，你染疫之後亦都唔需要打多第二針嘅伏必泰，係咪咁樣理解？ 如果基本嗰、那個接種就係咁樣，但你都知而家政府喺未確立呢一個所謂基本接種嗰陣時候，已經係容許我哋叫做成年人啦，係冇免疫功能缺陷嘅都可以打三針呢、這個伏必泰。咁其實咧就已經喺呢個基礎接種裏面咧，就係、是、容許打多一針伏必泰做呢個叫加強針㗎啦。咁用返呢個概念嚟講呢，其實如果你係打咗針伏必泰惹咗一次，咁你其實都可以打多針，除咗係嗰啲青少年嘅組別裏面嘅。因為青少年大家可能記得或者唔記得，喺去年嗰陣時候我哋就發覺喺香港啲青少年男生中學生啦，咁打完第二針之後發生心肌炎嗰個比率咧係好高下嘅，相對美國係高好多倍。 呢個年青嘅男性哦， 係即係由中學生咁一路其實去到29、39歲都會有，不過就冇中學生啲咁高。如果係中學生嗰啲咧，2800個人打第二針嗰陣時候，伏必泰就會有一個有心肌炎。咁呢個都先先美國就即係點樣講咧？都接受嘅，因為佢後來都講咗，佢哋真係漏報咗，因為喺美國嗰個情報嘅系統咧，就一定唔夠香港好啦，咁亦遠遠比唔上譬如英國咁樣嘅，咁亦因為基於呢一樣嘢咧，喺嗰個青少年嗰度，你睇翻個列表嗰度，其實就同啲啲大人18歲以上有啲唔同嘅，即係你總之惹咗新冠中個招，咁啊打一針BioNTech 就已經是足夠了，就不是好像18歲以上那些呢你可以打，譬如可以打到兩針這樣。但當然也知道有些即青少年要去留學啊等等，他們說哇不是喎，那邊怎樣要計你兩針甚至乎三針，所以個別情況仍然是容許他們再打多一針，即是兩針。否則呢你感染了之後打一針這個伏必泰已經是很足夠了，在這個所謂青少年嗰個組別嗰度，所以你個列表裏面咧，其實真係好難逐個同市民逐個解釋。但每一個決定，其實都係呢個聯合委員會用咗好多心機去思考。咁如果你睇翻其他國家嘅指引咧，就冇香港啲咁所謂分類啦，咁仔細嘅。咁因為香港而家實在一個好艱難嘅局面，咁我哋就好希望將呢兩種疫苗係用到佢最好。亦唔需要話俾教呢兩隻疫苗，其實疫苗嘅好壞就係視乎你識唔識用得佢好，即係兩把刀都唔同嘅。係，咁呢把刀要咁樣用，另外一把刀要咁樣用，得大概個意思就係咁樣。 阿盧教授，頭先你提到嗰個間兩針嘅間距嘅問題啦，咁雖然而家即係老人嗰邊嘅死亡率好高啦，但都好多老人即係佢感染咗之後佢會好翻啦。咁好翻之後，你又當佢打咗一針啦，咁如果佢之前譬如打科興咁樣，佢係未打夠三針嘅，佢打咗一針或者話兩針咁樣，或者打咗一針啦，你需要繼續打啦。咁佢繼續打係再隔幾耐咧？你好似有講過話係一個月之內都應該要再打第二針㗎啦。咁但係亦都有專家話你最好等3個月先，你要睇定啲先好打。即係康復咗嘅老人嚟講嚇，先至好打翻第二或者第三針喎。咁係咪咁嘅情況咧？其實 嗱，咁如果你惹到病，當佢之前冇打針，咁我哋嗰個指引就係等一個月復原咗就打。係，咁已經係極度保守㗎啦。如果喺美國嗰、那個，佢其實都唔理你嘅。總之你復原咗之後， 就打 唔需要再隔離，即係唔需要有一個 quarantine 啦、就應該去打，因為你如果 quarantine 你出唔到嚟打針㗎嘛，係咪？咁我應該打，因為佢哋知道呢一樣嘢先至喺公共衛生先係正確嘅。咁喺香港當然我哋淨係限於住喺老人院嗰啲老人，如果你康復咗跟住一個月就要打啦。咁嗰日 委員會傾完咗之後呢，因為我哋都有本地數據，如果你感染完之後嘅老人或者人啦，咁如果你打一針科興係絕對唔夠嘅，要打兩針，因為你再諗諗基本接種科興要三次㗎嘛，係咪？咁你當第一次感染，咁跟住打一針，係咪應該再打多針先係基本接種？咁所以變咗嗰兩針個區間呢，你睇返個列表呢，就係一至三個月嘅，咁就容許如果係好急，你快啲打啦，就一兩個月就去打。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即係等於你有一場大火燒緊你間屋，咁你話我而家連續就倒三桶水，定係我第三桶水我咧就要耐少少，嗰桶水咧就會不得比較大桶啲，咁嗰個要等三個月或者八個月更好咁。你倒落嚟做咩呢？间屋都烧烂晒啦，冇晒啦，火都熄咗啦。咁所以我哋所有呢一啲数据呢都应该係有一个中观咁样去睇，而唔係淨係睇一篇文章里面某一啲数据。咁呢、這个 係 即係观点我已经喺内会讲过，喺电台亦讲过即係好多次。咁就希望市民我会解释得比较清楚，否則就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懷疑啦，或者我們使到市民不肯去打針咯。 教授，不好意思，剩下不夠一分鐘，有個問題不知道你會不會夠時間答，就是呢、如果有些人他是在、經快速測試是、證實了他是曾經染疫的，而他沒有任何證明的，其實呢他可不可以是透過其他的方法呢檢測到他是曾經染疫，身體裡面有一些抗原，而省却咗佢去打第三针或者系第二针嘅安排嘅咧。 如果你上报咗之后，咁政府就会当你嗰个快速测试系已经系叫中咗招嘅，咁佢完全唔会有问题嘅。如果你系用个血液去做咧，根本系分唔到嘅，因为你无论打针又好。感染又好，你嗰个叫做 教授，唔好意思，因为七点钟新闻啊，睇下可唔可以继续倾啊？ 全体嘅。隱蔽傳播建立機制。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發現的文件、圖片、實物等證據，美方只用一句虛假信息搪塞過去，難以交代，難以服眾。如果美方說這些是虛假信息，為何不公布詳細資料自證清白？美方資助的2億美元到底花在哪裡？美方對哪些病原體進行了什麼研究？美方駐烏克蘭使館在網站上刪除了所有相關文件，是想要隱瞞什麼？美方為何20年來獨家反對建立禁止生化武器公約多邊核查機制？美方如果想證明清白，為何不開放這些生物實驗室給國際專家獨立調查？天氣概況，一股海洋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28度以上。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上潮濕和沿岸有霧，明日氣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現在的氣温25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新界沙田路的交通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之前近住御龙山支路就因为有意外，咁啊，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交通仲系繁忙少少。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就留意啦，小心啲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御龙山段支路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仲系多车嘅。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着翠屏南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多车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带仲系多车嘅，龙尾喺果栏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叫嘢饮嗰阵咧，记得要讲少甜或者酒甜啊。唔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咁啊，电话旁边咧，请翻啊刘宇龙教授出嚟，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主席刘宇龙教授，你好， 系你好， 嗱，唔好意思啊，头先七点之前咧，个问题问得比较仓促啊，咁其实咧系啦，个情况系点样咧？嗱，因为有啲市民咧，佢系经快速测试，但系咧佢自己就冇情报到嘅，咁于是咧佢系冇任何记录咧，系证明咧佢系曾经感染过，咁就算咧。他可能去到醫生那裡呢都很難拿到那個豁免證明書去勉強呢打第二針或者是第三針以達到完成接種的這件事。其實我想問、就是、有沒有其他方法是可以檢測到他曾經是感染過令到他可以拿到那張豁免證明書的呢、 我想在政策上就拿不到的了，但在科學上呢就當然有一些很細緻嘅血液檢查咧，係可以證明佢係有感染嘅。但係呢個唔係一般嘅所謂私家診所或者私家嘅檢驗室可以做得到。咁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做得到嘅話咧，政府都唔會接受呢一樣嘢，因為頭先我講嗰啲工具咧，其實都係喺研究嘅實驗室裏面進行。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做緊個疫苗接種喺小朋友、青少年同埋佢啲爸爸媽媽。嘅疫苗接种嘅计划里面咧，因为我哋都要打完针之后，要知道佢究竟有冇惹到呢个新冠病毒，咁我哋就会做一个特别嘅抗体测试。咁嗰个抗体咧，就一定要系自然感染先 check 到出嚟嘅。如果你系打针咧，系唔会有嘅。咁但系我一定相信系冇乜嘢私家嘅实验室可以做得到。如果真係做得到呢，政府都唔會接受呢一樣嘢嘅。咁因為到最終你個快速測試嗰個用意係咩呢？就係、是、希望個人知道佢自己有感染啦。你知道咗有感染呢，你就要做相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公民應該做嘅嘢啦，即係自我隔離啦。咁跟住要呈報上去啦，因為呈報上去個作用係啲咩呢？就係、是、使到香港整個社會知道而家個疫情嘅發展嘅態勢係點樣樣，因為如果有好多好多好多人都唔情報嘅話咧，根本就冇人知道我哋嘅疫情係往上衝啊、打橫行啊，定係點樣樣。咁呢個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公民，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去情報嘅嚇，無論在私在公都應該情報嘅。 咁即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佢哋可能就真係要打返呢原本嘅兩針或者係三針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咁其實佢哋打多針冇問題㗎嘛，係咪 嗱，咁樣講呢，嗰個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你頭先嗰個又係個複式嘅問題嚟嘅。第一點我就係講話點解要情報，情報係在私在公都係對自己對社會係好嘅。咁而家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呢，其實好多時候你都唔知道自己感染咗都會再打針都係冇問題嘅。因為你都知而家 Omicron 嘅時代有好大部分人根本都係冇症狀，咁尤其是係啲年青嘅冇病底嘅，打過一兩針，你根本可能即係嗰個有少少攰，咁又好翻，咁啊冇嘢，係啊，唔少係咁樣嘅嚇。 好清晰，多謝曬你，劉宇龍教授，唔該曬，係麻煩曬嚇。劉宇龍教授咧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啊。咁可能關於呢個疫苗接種嘅問題咧，市民會有一啲嘅觀察嘅。1872311有啲咩意見，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楊立門聽位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啊， 你好係。 其實咧覺得有啲混亂啊，嗱，佢話4月30號第二針啦，入啲處所啦嚇。6月30號第三針，好啦，頭先啊羅教授咧又話兩針伏必泰已經係完成接種啦，咁其實 我使唔使打咧？另外，即系仲使唔使去打咧？对到六， 你打咗几多针啊？而家 打两针， 伏必泰 系啦。咁佢在六月三十号前咧，你就要打齐即系针啊，三针先准入啊嘛。咁究竟系点嘅咧？ 我谂呢度有个差异。 系据我所知，就你六月三十号咧，你如果打咗两针嘅伏必泰，你系已经满咗九个月啦。咁你就先至要去打第三針嘅啫。 唔係啊，去到六月三十號前，佢咪話要打齊三針先或者入啲處所嘅。四月三十號就兩針啊嘛。六月三十號就話要打第三針啊嘛。 但係六月三十號就好似話你真係打咗第二針，滿咗九月，你先至需要去打嘅。 好啦，咁究竟仲使唔使打第三針啊？如果咁，如果係佢，我好似聽係四月三十號第二針啊嘛，六月三十第三針咁咯。咁另外呢個唔係重要啦。咁咧，如果好啦，我當我中咗呢、這個中咗啦。咁佢我係有個證明，究竟政府點樣發俾你咧？你以為攞住個SMS 去到處所？嗱，我前面打咗兩針啦，我又中咗一針啦，當咁啦嚇。咁仲我俾你睇啦，咁好繁複咯。其實政府會唔會咧係會譬如我去某佢開一個平台或者某一嘅地方？等啲人打咗針嗰啲人咧，就即係中咗嗰啲咧，就去補發翻一個當佢打咗第三針咁嘅證明，譬如一張紙咁樣。尤其老人家，你點樣叫佢又攞個手機出嚟咧？可能真係即係好麻煩咯，會唔會咧？另外。 根據政府的公布就是有位副局長都走出來說就是說因應這個新的政策那就有關的記錄是都會有一個即登記的方式就令到是疫苗通行證那裡是可以因應這樣去 找到的。登記了是這張證書我們這樣好 像。其實是要去醫生那裡可以拿回一張的豁免證明書的。不過呢其實剛才我想陳女士那裡都牽涉到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嗰、那個涉及到疫苗通行證嘅政策啊，咁頭先我哋一路講嘅嘢咧，就係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嘅一個共識建議嚟嘅，即係其實佢係由科學上去話翻俾市民聽點樣先至叫做完成接種。即是用一个这样的态度去处理的。但是呢疫苗通行证呢就是牵涉到另外政府一个的政策问题。那杨立门那里可能就需要看看政府会不会是因应着联合科学委员会的一些新的建议呢而去再作调节了。咁就同科學家係兩個問題啦嚇。好嗱，轉頭啊，休息一陣啦，翻嚟咧，我哋不如又講一講咧另外嘅一個議題，就係關於治療新冠嘅口服藥啊，因為咧首批嘅輝瑞嘅口服藥咧，帕克斯咧就嚟到香港噶啦，咁佢就會治療一啲風險較高嘅病人，詳情係點咧？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 現時各間公立醫院面對非常龐大嘅服務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在近年，香港的创科生态圈越来越庞大，而香港科技园一直建构创科生态圈，亦取得进展。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到今天科技园已经孕育大约850间初创企业，超过1000间科创企业落户在科学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楊立門啊，治療新冠嘅藥物咧，咁啊，政府咧就協助醫管局啦，買咗兩種嘅藥嘅，一個咧就係默沙東藥廠嘅莫納皮拉偉，另外一個就係輝瑞藥廠嘅帕克斯。咁輝瑞藥廠嘅帕克斯咧，即係首批咧就已經嚟到香港噶啦。咁究竟兩隻藥啊有啲乜嘢嘅分別咧？嚇，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專家同我哋解一解，就係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孔凡毅教授你好， 你好， 系系孔凡教授，不如同我哋解解啊，即系默沙东药厂嘅呢一只叫做莫纳皮拉韦同埋辉瑞嘅帕克斯咧，佢哋个分别系啲乜嘢啊？ 其实两只药物咧都系口服嘅药物嚟嘅，咁分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佢两只药其实嗰个嘅原嗰、那个喺嗰个病毒嗰个抑压嗰个嘅位置咧系有啲唔同嘅，咁。嗰、那個嘅Paxlovid 啦， 輝瑞 嗰、那個輝瑞嘅 Paxlovid 基本上咧就係、是透過係一其實都係一個蛋白酶抑制劑，咁佢裡面有兩隻嘅藥物喺度，咁就係、是、係控制有一個嘅抑壓有一個嘅酵素咧，令到嗰個蛋白係冇辦法去分解嘅，咁從而令到嗰個病毒咧係冇辦法去。去繁殖，咁佢係有兩隻藥物入面，咁另外一隻其中另外一隻藥物咧就係、是、增強，係令到嗰、那個嗰、那個藥，另外嗰個嘅Nitramivir 嗰個嘅藥物咧，係令到佢嗰、那個力度咧係更加加強嘅，即係嗰、那個同埋嗰個時間係更加持久喺嗰、那個即係、就是人體入面。咁另外呢、這個嘅 Molnupiravir 咧。即係MSD 嘅默沙東嘅 Molnupiravir 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嘅直情係抑壓嗰個嘅病毒嘅繁殖嘅一個嘅藥物。咁兩者咧其實都有共同嘅地點咧，就係佢兩個都係口服啦。另外咧亦都係最好咧係喺五日病發或者係確診五日之內咧係用藥，咁、那個效果咧就會係最好嘅。咁兩個比較嚟講咧，其實臨床嘅測試顯示咧，呢、這個 Paxlovid 嘅效果咧，其實係比嗰個嘅 Molnupiravir 係好啲嘅。咁佢嗰個整體可以減低住院同埋死亡咧，係達到 85% 嘅。咁Molnupiravir 咧，佢嗰個效力咧，大概講緊係 30%。咁兩隻藥物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地方嘅。講緊如果係輝瑞嘅。Paxlovid 嘅藥物咧，佢嗰個嘅係年齡咧就係12歲以上咧就可以用呢隻藥物。咁佢亦都係咧講緊係喺呢一個嘅孕婦啊，或者係講緊係哺乳嘅媽媽咧，其實都可以用呢隻藥物。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個嘅 Molnupiravir 咧，即係默沙東嘅 Molnupiravir 咧。佢就18歲以上先用得，咁但係孕婦咧，同埋係哺乳嘅媽媽咧，就唔適宜用呢隻藥物嘅。 嗯，咁啲免疫力比較低嘅長者咧，有冇話邊兩隻藥物有冇話邊一類咧會比較好啲？同埋就係如果佢本身係有啲長期病嘅，譬如佢有心臟有問題，又或者佢係腎臟有問題，兩隻藥嘅使用有冇分嘢㗎？ 其實係有嘅。咁我哋睇到咧，基本上就係、是、講緊，如果係呢一個嘅嗰、那個嘅長者方，即係其實兩隻藥都係咁講啦。基本上係70歲以上嘅長者，佢未完成嗰個疫苗嘅接種，即係換句話講，佢係打咗兩針嘅科興嘅疫苗，又或者打咗一針啦，又或者冇打針啦。同埋係講緊係又或者佢打咗一針嘅伏必泰疫苗嘅長者咧，佢就算佢冇長期病患咧，咁都係可以用到呢兩隻藥啦。咁另外咧就係講緊係70歲以下嘅人士咧，如果佢係有一啲嘅亦都係講緊未完成接種疫苗，同埋咧佢有長期病患，包括係譬如糖尿啊，包括係心臟啊、腎啊、肝嘅一啲嘅長期病患咧。又或者佢係一啲免疫就系统受到抑压，包括係譬如做咗移植啊，用緊一啲化疗嘅藥物啊，呢一类嘅病人呢都係適合用呢两隻藥。咁留意返呢就係、是、嗰个嘅Paxlovid 嘅藥物呢，佢本身呢佢係会因为佢另外一隻藥呢其实係会嗰、那个影响嗰个 CYP3A4 嗰个嘅一个酵素嘅肝酵素。咁咧就會令到某一啲藥物咧嗰、那個嘅化解咧係有啲嘅影響，咁所以咧佢係會比較多啲嘅我叫 drug-drug interaction， 即係同藥物咧其他你食緊嘅藥物咧 有一個嘅影響嘅作用。咁所以咧就要小心咧，係用呢一隻藥物，尤其是好多長者咧都會係用緊好多唔同嘅藥物，心臟科啊，或者一啲抗膽固醇啊，一啲抗生素啊，或者一啲譬如係神經系統嘅藥物啦、啊。咁呢啲咧都係會受到呢只藥物嘅影響，或者薄血藥啊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有肝嘅問題，本身你譬如有一啲肝硬化嚴重肝硬化嘅情況咧，咁 Paxlovid 嘅藥物咧亦都係唔適宜用。咁相反咧，Molnupiravir 呢只藥咧，即係麥沙東嘅藥物咧，就少啲呢啲嘅冇呢啲嘅藥物嘅影響，同埋咧亦都唔會影響嗰個肝嘅酵素嘅。咁所以咧佢就算有肝嘅問肝病嘅人士咧都可以用。相反咧，如果一啲係腎臟有問題嘅腎衰竭嘅人士咧，咁用呢只藥嘅時候咧就要小心，或者有啲情況咧，如果係嚴重嘅腎衰竭咧，就唔適宜用呢只藥物。 咁聽孔教授講咧，就帕克斯嗰只藥咧，似乎係即係好過即係莫達皮拉韋啦。咁當然佢兩隻藥都有一啲唔適合服用嘅一啲人士嘅種類啦嚇。咁係咪即係話，如果你譬如講帕克斯咁樣啦，係咪一般嚟講，如果面對呢兩隻藥啦，咁處方嗰位醫生面對個病人係冇乜腎或者肝方面嗰個衰竭個問題嘅，係咪就係會？俾帕克斯佢嘅咧，就唔會俾嗰、那個即係莫納皮拉韋俾佢噶。 如果嗰個人士本身係冇食緊好多藥物，亦都係冇一啲譬如肝嘅問題咧，咁理論上咧，我哋係會俾帕斯洛維俾佢嘅，因為帕斯洛維嗰個力、嗰、那個效力咧係比較強。咁尤其是講緊係長者方面咧，其實係可能冇，尤其是冇打疫苗嘅長者咧，嗰個效用可能會更加好。不過留意翻咧，就係、是、個長者一定要係可以用到口服嘅藥物，因為佢係其實係由三個嘅藥丸組成嘅，每日食兩次。咁佢咧就係、是、個指引咧，就係佢唔可以中睡去由呢、這、一個，譬如我哋講緊係一個胃喉咧。即係嗰個 nasal gastric tube 一個胃喉咧，去位置嘅，咁所以一定係要口服，咁所以變咗咧，可能有一啲好吞咽有問題嘅長者咧，就可能未必適合用呢只藥。咁但如果冇呢啲問題嘅長者咧，其實Paxlovid 係會比較好啲嘅個效用。 咁即係話，如果嗰位病人係兩隻藥都食得嘅，咁佢有冇得揀佢食邊一隻嘅咧？ 嗱，呢個其實係要等嗰個臨床嘅醫生佢決定嘅，咁佢會就住你。嗰、那個嘅唔同嘅用緊藥物啦，又或者係佢嗰個吞咽嘅問題啊，去決定嗰個病人咧係用咩藥。咁我相信嗰個臨床嘅醫生咧，亦都會根據翻我哋嗰個嘅醫管局專家嘅指引，即係專家委員會，我哋會有指引嘅，去用呢兩隻藥。咁同埋睇翻嗰個供應各方面嘅條件啦。咁我相信嗰個臨床嘅醫生咧，會為嗰個病人作出最好嘅決定。 你頭先亦都有提到就係話咧，呢兩隻藥咧最好都喺發病之後嘅五日之內啦就服用啦。咁但係香港可能現實情況咧，有一啲嘅人士因為其他嘅原因咧，佢係確診咗幾日咧，先至個情況係變差嘅。咁其實呢啲人士又可唔可以醫生可唔可以處方呢兩隻藥俾佢，適唔適合去處理佢哋個病症嘅咧？ 咁其實個指引嚟睇咧，都係要講緊係五日之內嘅，即係病發或者確診。咁如果係五日打後咧，其實我有其他嘅選擇嘅，因為五日後咧，我哋明顯見到呢兩隻藥物嘅效用就係不大噶啦。咁臨床嘅測試亦都顯示係冇一啲好好嘅即係benefit 好好嘅作用喺度。咁我哋其實有其他嘅藥物，包括係講緊係。干扰素啊 ，interferon beta 1 B 啊，咁同埋讲紧系一啲嘅瑞德西韦，咁呢啲药物咧就会对嗰、那个所谓我哋叫 late presenters 迟咗入院，咁呢一啲嘅人士咧，其实佢好多嘅炎症啊，我哋叫 cytokine storm 咧，系要需要用其他药物去处理。咁头先我讲嗰两种药物啦，好多时候再加上一啲嘅类固醇啊，我哋叫 dexamethasone 地塞米松嘅药物咧，咁都会系对。那個患者是有效的，更加有效。咁另外呢就是我哋都考慮去會可能會採購的就是一個叫 Sotrovimab， 即是之前你都聽過啦， 一啲係單細胞嘅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咁以前嗰啲嘅單細胞抗體咧，其實就已經冇用噶啦，因為嗰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係有抗藥性嘅。咁另外一啲新嘅藥物咧，呢一類嘅抗體藥物咧，就對 omicron 係會有用。咁亦都係我哋喺度留意緊，喺睇下可唔可以加入我哋呢啲藥物嘅行列當中。 嗯，咁即系可能有一个都想再搞翻清楚，即系佢如果佢快测嗰一日就系低零啦，咁佢跟住可能头两日咧都冇一个特别嘅差嘅情况，然之后佢可能系去到第三日咧先至个情况转差，咁但系如果佢唔可以喺佢嘅低零嘅五日之内咧用呢只药咧，咁就应该要转去其他药，个效用会更加显著，系咪咁样理解啊，教授？ 但其實我哋要睇翻呢樣嘢嘅，就係、是、我哋係唔會等嘅，即係我哋唔會等個病人轉差，我哋先用藥。 嗯， 其實我哋一入嚟見到佢咧，譬如尤其是一啲指定嘅醫管局嘅門診咧 ，COVID 嘅門診咧，我哋睇到佢一啲高危嘅病人咧，我哋就已經會開藥俾佢噶啦，就唔會等佢轉差，因為其實分秒必爭嘅，越早俾藥咧，其實就可以預防到佢轉差。咁呢啲就係其實呢啲口服藥物嘅有用嘅地方，就係喺佢未轉差之前咧，你已經用藥，咁呢啲病人咧就唔會有或者減低佢有肺炎，同埋減低佢病毒指數啦，從而令到佢之後嗰個炎症咧係更加輕微，甚至乎係唔會有肺炎嘅。 即係輕症已經要使用啦。 冇錯，輕症使用呢、這個其實主要嘅目的就係口服藥就係輕症去使用。咁、所以點解會喺定點門診度係開藥呢，就 係、 是、呢個原因。 咁但係呢啲藥，呢兩種藥都係真係要處方先可以買到㗎嚇。 冇錯， 或者你真係要去自己指定診所先至可以開到俾你。咁如果有而家有好多人真係喺屋企居家咁樣隔離或者即係即係防疫，咁佢哋自己真係未必知道個病係即係已經係需要食呢只藥㗎啦。咁到佢知道嘅時候，咁佢又唔可以即刻就去街買到呢只藥嘅，咁點算呢？ 但其實都有啲指引嘅，因為你睇翻我哋嗰、那個HA 個指引咧，其實都係講緊一啲高危嘅病人，即係換句話講咧，佢本身冇打針或者未完成接種疫苗，又或者佢有長期病患。咁如果你係屬於呢一類嘅人士咧，你要特別留意啦，即係你嗰、那個轉差嘅風險係會大。咁如果你發覺你做嗰個快速測試係確診咗嘅話咧，其實你就應該直時就去呢啲指定嘅診所咧，係去求醫。咁醫生咧就會根據你嘅情況咧，係去處方呢啲口服藥，就唔好再等噶啦。但係如果你冇上述我哋講嗰啲嘅唔係屬於高危嘅群組咧，咁其實如果尤其是你打一齊嗰個疫苗嘅話咧，咁基本上你轉差嘅風險咧，其實係好低嘅。咁呢個根據我哋而家即係第五波嘅所有嘅 data 資料顯示咧，其實真係主要係嗰個疫苗接種係非常之重要，即係講緊如果你打一齊兩針嘅伏必泰，或者打一齊三針嘅科興咧，其實你惡化嘅機會咧係好低嘅。 好清晰，多謝曬你，孔凡毅教授，唔該曬嚇，麻煩你。孔凡毅係港大內科學系嘅臨床教授，相當之複雜，但係都解得相當清晰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波玲报道新闻。75名内地援港医疗队成员下午经深圳湾口岸抵港，他们的行李贴上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南方医院、中山一院应急医疗队等标记。医疗队领队余涛话，75名队员来自广州、深圳、佛山和珠海的14个医疗单位，医院等级都是三级，形容是挑选了精兵强将。他期望尽快按照前线总指挥部署融入香港团队，协助本港同仁投入抗疫，更多直接服务市民。到场迎接的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非常高兴和欢迎医疗队来港，第五波疫情非常严峻，防止个案恶化是严重情况，个案恶化为严重情况，需要大量医疗配套。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深圳的疫情向深圳市政府和居民表示關心和慰問，又感謝對方在香港面對第五波疫情以來的支持。她說由凌晨起，兩地在多個邊境口岸設立接駁點，實施陸路跨境運輸集中接駁，確保物資供港不受影響。對於深圳在疫情上升初期迅速進行全民強檢，林鄭月娥說香港和內地城市不能直接相比，要考慮不同地方的體制、動員能力和資源。香港如果要學習深圳在未來幾日進行全民強檢，恐怕香港未到相關能力水平。另外，她說現時實施的社交距離措施是兩年幾以來最嚴格，目前沒有考慮要加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意大利罗马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会晤重点是落实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视像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政府一名高层官员早前就说，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事和战事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影响，将会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会面的重要议题。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方指俄罗斯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发言人赵立坚说，近期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接二连三地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用心险恶。他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一直以来为劝和促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烧油，应该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潮湿同沿岸有薄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仲是多车的，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回复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港岛路面方面呢，而家铜锣湾嘅百德新街近住几里佐治街一带呢比较多车的，咁龙尾又排返出去告士打道。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黄大仙的蒲江村道今晚有工程，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蒲江村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蒲江村道学校村的快慢线都分别会临时封闭的。今晚蒲江村道有工程，近住蒲江村道学校村那段会有些封路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不要揸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优先在一些未爆疫的院舍做闭环管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强烈的要求是院舍的员工是能够参与，当然一定是有一些屋企都还有人去照顾，所以很难强制的，不过这个都是风险管理的问题，戴个口罩都不会100%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Họ có thể nhận vaccine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át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từ 60 tuổi trở lê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của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vaccine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đồng thời tiêm th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và xây dựng hàng rào bảo vệ trong cộng đồng.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无论咧你想讲一啲抗疫物资嘅派发啦，又或者我哋头先讲到啊，系染疫嘅康复者咧，佢接种疫苗嘅科学委员会嘅一啲新嘅建议嘅共识啦，咁同埋咧，又或者想讲讲一啲口服药嘅问题啊，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嗱，杨立门，我哋喺听听众电话之前咧，会有一则嘅抗疫公告咧。同大家讀一讀嘅噃，咁啊，請大家留意啦。香港電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屯門蝴蝶村蝶舞樓、觀塘順利村利富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今日黃大仙竹園南村榮源樓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楊立門，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有位楊生噃，楊生你好。郑先生， 系 唔好意思，请讲，郑生，请讲。 我觉得咧，嗰、那个全民检测咧，对啲长者要上网检测，同埋要落楼检测，即系冇佢哋收居劳顿啦。咁我觉得佢哋咧要派啲中药，系由房署派啲中药俾佢哋睇门口，因为佢哋身体唔好啊，长期病患或者系唔够气咧。咁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系为佢哋储备足够俾啲。长者用的口服液，咁先叫做有个责任心喺度咯。 咁如果系一啲治疗新冠嘅口服药咧，咁就要去到指定诊所啦，或者系医管局即系下低，或者系分发俾私家医院咧，先至可以用嘅。咁不过我估阿郑先生你头先所讲嘅系一啲中成药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不过都要留意，中成药咧，就算系派咗俾你咧，其实你用之前都一定要咨询过中医师嘅意见噶噃。尤其是长者。 因为依家有好多免费网上面嘅咨询咯。 都系问咗先至食好啲啦。 系， 因为有啲系唔系预防性嘅药嚟嘅，系真系要发病之后先可以食嘅。 系，不过你就认为物资应该预留多一啲俾啲长者，系咪？ 系啊，同埋嗰啲嗰啲药有，其实即系好多人都有食紧嗰啲咩莲花清啊嗰啲啊，即系麝香啊嗰啲金银花啊嗰啲，我觉得长者如果问个医生 OK 都可以食咗，等自己抵抗力强啲咯。 不过要留意啊，多谢晒郑先生嘅电话，要留意啊，就系如果冇病咧，中医师系话唔应该系食嘅，即系唔好当系一个预防嘅功效去食，而系你真系有系啊发病，然之后仲要咨询埋中医师嘅意见咧，先至好服用呢啲嘅药物嘅。多谢晒你郑先生嘅意见，有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两位。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想讲咧，因为我本身系我上次又打过电话嚟嘅。我哋一家人中咗一个系新冠肺炎之后咧，到今日咧，我已经第四日啦，冇人嚟即系联系过我啦。同埋我屋企真系所有四物都冇啦。我今日终于真系戴起口罩，滴起身光，出咗街买嘢买餸咯。 我已经是很听政府话留在家自我隔离了，在我都今时今日都没有人联系过我，我对我同人来讲我已经占了阴性了，我说所以我要出门，我因为我呢我银行那些又未搞了又到期了，我家企食物又没了，我今天终于都是戴起口罩。 但是政府都是说如果你是确诊了之后你在家企自我隔离七日之后第六七日你是验到是阴性你真的可以自己出去出街。 但你未到六七日是不是 我未转阴性。 你未转阴性。 是啊，我先生仲都未见。 唔系你系确诊几多日啦？请问快速测试点 睇到噶？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系啊， 但都未转阴性嘅。 因为我明白政府，因为真系个苦衷嘅，因为太多啲人咁，政府照顾唔到系呢个系正常嘅。但系我食咗嗰啲莲花清瘟素之后咧，仲咳得太犀利咯，可能太凉啊。因为头先我听你哋讲紧，即系唔系每个人都可以食噶嘛。但我食咗系反而仲咳得太犀利咯。 但系我想问下陈女士，你其实期间咧，你话冇物资啦，即系亦都冇食物啦。你期间有冇打过电话去啲热线嗰度咧，要求支援啊？打去边一度啊？ 有个咩红十字会医啊，咩医工局嗰啲，咩后屘咗四条一嗰啲啊，即系始终嗰日你俾咗嗰啲电话我都有打过，但系佢又复翻我话因为人手短缺问题咧，即系派唔到物资啊，耐心等候啦，最后又复翻呢个俾我， 即系1800-1939嗰个高安抗疫计划嘅热线你有打过？ 有啊。 哦，但系你有冇譬如揾过？朋友去同你送物资咯， 冇啊，冇人联系过。 唔系，你自己有冇 亲友有冇可以帮你系送一啲即系食物啊？俾 亲 友同邻居 叫有叫咗啲亲戚朋友都有买过，但系都讲真，人哋都要翻工，都未必会照顾到我哋啊，系咪先？所以其实政府做到今时今日。我都明白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都不会说百分百照顾得到所有病人的。但 是 你有没有打过给那个指定医指定诊所、 但是我自己已经这么多人，我银行那些我不起搞又到期，我都焗着要出街的了、 但是、其实这样真的会有一个公共卫生的风险在这里、 我不明白、但是我不出都不行、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尽快去个指定诊所去预约一个期去看一看医生？ 我想去诊所看医生，医生说、你有发烧是不可以，诊所是不接收 的。不是你私家，你说私家医生而已，但是刚才讲的就是卫生署下低的指定诊所，就是比一啲患咗輕症嘅人，確診咗患輕症嘅人士去睇嘅噃。 係啊，你可以去睇嘅嘛。 係啦， 我都唔係好信呢樣嘢。 哦， 因為時間太耐。 時間耐，佢可以預約嘅。 係啊，係預約嘅噃。 我有打過啊，但係我有留個電話。我即係佢有話咩暫時未接通啦，可以留低電話。我已將我哋case 话低听，仲咪留咗电话嘅，都冇人复我。 即系你打过去指定诊所，但系都预约唔到。 系啊，同埋好多电话差唔多都打晒噶啦。我已经系有留电话，有留口信噶啦，都到而家都冇人即系联系过我。公司有俾咗嗰啲莲花清素我，但我食咗唔得咯，仲咳得太犀利咯。 是明白，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不过即係杨立门即係终究如果得嘅时候呢都尽量搵亲友去支援啦。 係呀，搵亲友去帮你 book 嗰个预约嗰个时间啦。我觉得即係真係要睇一睇医生囉，咁耐都未好返。 同埋嗰个物资供应嗰度最好都如果可以搵到有人帮手嘅，就睇下可唔可以一次过买定多啲返上嚟呢咁样。咁因为係嘅，其实头先陈女士所讲嗰个情况呢可能都系其他市民呢遇到嘅一个困难嚟嘅吓吓，咁但系始终亦都有一个公共卫生嘅一个问题啦吓。咁喺呢度咧，或者都复述一下啦，就系民政事务处啊居安抗疫计划嘅热线咧，就系1800-0119。另外咧，卫生防护中心嘅热线电话咧，就系21251111或者21251122嘅。咁此外咧，就住医管局啊，亦都有一条嘅热线嘅，就系1836-1155呢个。 咧就係俾一啲咧即係等候入住隔離設施嘅確診人士嘅醫療查詢同埋提供咧感染嘅控制建議嘅。此外啦，消防處有一個係安排隔離嘅專線，就係俾一啲佢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但係有自理能力嘅輕症嘅患者，咁啊透過指定嘅渠道提供資料咧，係安排佢哋去社區隔離設施。個WhatsApp 嘅號碼就係52331833嘅，亦都有一个微信嘅账号喺度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系指定诊所嘅话咧，大家其实都可以上翻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又或者有一个政府嘅主题嘅网页啦。咁喺上面咧都可以揾到唔同嘅指定诊所咧嘅电话号码可以打去预约嘅。多谢晒你啊，陈女士，但系亦都即系希望可以有即系唔同部门嘅人咧有机会可以帮到佢啦。有罗女士啊，罗女士你好， 系喺度， 系请讲啊，罗女士系。 我就咁样嘅，我就26号咧就我领咗嘢先嘅，我去街市领咗翻嚟嘅，咁啊传染俾个死仔，27号我个死仔就有啦，咁样咧，咁到到28号就传染俾个太仔咁样啦嘛吓，咁样咧我嗰阵咧。传染咗嗰阵咧，就去买餸，买啲餸肉几日食，食咗7日。死后嗰阵咧，我个仔呢度打热线啊嘛，啲嘢冇啦嘛，食晒啦嘛，咁啊打通咗，咁连住社主话拎成话送嚟呢，结果呢我哋食晒啲嘢都冇送嚟呢，咁样咧死后打去咁冇送嚟，结果呢过几礼拜都冇送嚟，咁样我哋呢。頂唔順冇嘢食啊嘛，咁樣咧我又冇親戚喺，咁就口叫啊嘛，係咪先啊？遠噶嘛，人哋點嚟啫？係咪啊？咁樣我咪上個星期四，兩仔嗱同個細仔夾硬出去買嘢食，十日啦，嗰時我已經十日啦嚇，咁十日到處買嘢食，全部咧嗰啲鋪頭咧啲面咧全部冇，結果要兜咗兩個幾鐘頭，兜翻嚟百佳咧。就去几包面买咗翻嚟，啊买啲菜翻嚟，猪肉就冇，咁样，啊就咁样系咁啊挨，你政府帮到啲乜嘢我唔知咯，嗱仲有啊喺屋企嘅，又冇药食，即系你本嚟药咧掌门嗰啲啊应该系有屋企嘅，咩过年之前佢过咗期，我咪掉鬼咗佢，谂住啲过咗年先买翻啲摆屋企掌门咯，点知搞成咁样，自己就唔出得佢冇。我啲食得咩？我个仔咧就打电话打嗰啲私家诊所，佢睇开嗰啲咧就打通咗，咁口水吓就咧有九星啦，有药嚟食啦，三仔嗱喺度喺屋企系咁样差唔多争药食，俾话俾佢听屋企几多佢都唔俾多一个人药，佢话唔系噶，你一个人打电话一个人嘅啫，咁啊结果咧三日药啊，咁样三仔嗱喺度抢药食嘅差唔多系啊，咁啊口水又食好咗啊，咁样咧你政府啊，嗰啲排食物，而家我已经咧两个几星期噶啦。 即系你而家系好翻噶啦，系咪啊？即系已经系阴性噶啦，检测下 吓， 检测系阴性噶啦， 系阴性噶啦吓。我啲因为我哋啲仔咧喺屋企翻工嘅啊，咁样啊嘛吓。咁而家呢，佢到而家都未有食物嚟，我唔知佢政府帮啲咩人咯， 即系你哋其实都打过电话去啲政府热线嘅。 佢应承话送几多嚟咁噶，佢又冇话几时送嚟咁样啊嘛。咁样我唔明白你政府帮啲咩人咯，成日话嗰啲 A 层，嗰啲啲 B 层咩？系咪先啊？ 好，系多谢晒啊罗女士，我谂又系反映咗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想要支援，但系支援唔到。 系啊，不过物。嗱，呢一位女士都講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嗰個食物都係唔足夠，即係除咗嗰個醫療嗰個物資之外咧，啊，即係政府我諗政府自己就唔會去派一啲食物俾即係啲居民啦嚇，即係我諗可多係嗰啲我諗志願團體啊咁樣，或者社會福利嗰啲團體咧，係可能係會幫啲人去攞一啲食物上屋企都未定，但係據我所知道，政府就唔會真係去派啲食物俾你嘅。 有一啲嘅支援咧，都會係應付即係市民各方面嘅所需嘅。嗱，咁啊，今朝早咧，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都話啦，即係希望咧受檢人士咧係盡量自己揾親友啦、網購啦，或者係請鄰居咧代為購買物資。咁啊，咁樣嘅。咁但係可能有一啲嘅人士，可能佢譬如網購又買唔到啦，又或者係個網購佢都係送到去屋企楼下，不可以送上门，即系其实佢始终要出门口先至攞到啦，又或者去拜托唔到邻居或者系亲友嘅时候咧，咁啊呢个情况咧就政府嘅支援或者系其他一啲嘅即系团体嘅支援咧就好重要啦。系啦，好一些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就系、是、唔知今日凌晨啊瞓瞓下嘅时候咧，有冇啲市民都感觉到有个震动咧地震嘅情况咧？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知道政府公布了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人士完成隔离和密切接触者完成家居检疫的最新条件。 是啊，现时已经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并已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的感染人士、尚待入院人士以及密切接触者，在检测阳性后或接受家居检疫的第六日及第七日进行快速测试。如果连续两日的快速测试都是阴性，就可以在第七日提早离开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家居。 至于住院人士，医生会作出临床判断和作风险评估。如果病人临床情况稳定，而家居或者院舍情况许可，或者有其他社区隔离设施接收，会比病人尽早出院和留在家居、院舍或者其他合适设施逗留休养，直到取得阴性检测结果。未接种疫苗者是第14日，已接种疫苗者就是第6和第7日才可离开。 而家疫情严峻，大家如非必要，避免外出，减少社交接触。不同行业在可行情况下安排雇员在家工作，共同为抗疫尽一分力。 当然啦，为了增加保护力和减少获得重症的机会，就要尽快接种疫苗。 打齐针，防重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楊立門，為什麼說呢，即有些市民在凌晨的時候感到震動呢，就是因為在廣東惠州海域凌晨大概兩點半的時候發生了4.1級的地震，連香港有些市民都說感到有震動，亦都是有成即超過成大概八千名的市民有報告給天文台。 哇，有震感的感覺到。有些人真搞笑，就說為什麼你政府那個緊急通報你沒有通報呢？我自己就冇感覺到嘅嚇，咁但係就我覺得唔需要太擔心，因為香港都唔係一個即係主要地震帶啦，即係唔會有生命危險嘅應該。 咁究竟今次嘅情況係點樣咧？好快地請教一下天文台嘅高級科學主任林靜芝啊，林靜芝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今次嗰個地震嘅情況係點樣㗎？ 是啊，好啊，今朝早呢就剛才主持都讲过啦，就我哋系即系2:29呢就系系发生咗系一次就4.1级呢嘅地震。咁其实呢就因为嗰个地震呢嗰、那个震中呢就系、是、喺香港嘅东北偏东咁就100公里以内嘅大概92公里度。咁呢就但佢呢就唔系属于强地震都系震动轻微嘅。咁但系因为呢系佢都即系唔算系远啦，咁所以呢其实今次呢系好多市民系破咗纪录呢，咁多市民呢系去报告呢个有感地震嘅。咁其实天文台呢其实系即系话一呢系即系有接到啲有感地震呢系嘅报告呢，其实呢我哋咧就會係就我哋，因為我哋本身咧就係香港啦，同埋咧係同埋世界各地咧係嗰個有個地震咧台網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實係就知得到咧係嗰個即係地震係嗰個位置啦，同埋強度嘅，咁咧係好快嘅時候咧，其實一發生地震咧就係有個初步嘅分析嘅嚇，咁但係咧如果係呢個有咁地震咧，其實市民咧就都會咧係即係話除咗想知道地震在哪里，咁亦都咧係好想知道，即係話對香港咧係嗰個即係影響咧係幾多？咁所以咧，我哋係會分析係有感地震報告咧係嘅入邊嘅內容。咁而呢一個咧，今次嗰個報告咧，其實喺即係3:00多嘅時候咧，係就已經咧係超過8000嘅。咁但係咧，如果係 即係之後咧，係因為咧都有陸續咧市民係再報啦，咁係過萬嘅嚇。 過萬市民報告係感受到個震動 嚇。係啦，係啊，冇錯，感受到個震動係。咁我就嗰市民其實咧，全港咧係唔同嘅區域咧係都有呢個報告。咁我哋咧就係咧係即係分析咗呢啲咁多咧係嘅報告啦。咁睇下佢哋咧係話嗰個即係嗰個震。嗰、那個烈度啊，我哋係定出咧係嗰個烈度，而呢個烈度咧其實係市民咧會係根據咧佢嗰個即係感受啦嚇，咁同埋咧係觀察係周圍咧嘅環境啊，一啲一啲嗰、那個譬如啲物件嚇、啊、會唔會有震個震動啊，或者係震動嘅程度啊咁樣，咁咧就係我哋咧係會根據咧係修訂麥加里地震嘅烈度表。咁咧就係作出咧係一個即係話最近係邊一個咧係烈度咧係就再咧係即係話俾市民聽。咁而咧呢個因為今次嚟講咧係大部分嘅市民所形容嘅咧就係都即係係最近咧就係四度嘅。咁即係講緊咧係即係好似大型嘅貨車經過咁樣啦，咁同埋咧啲即係怪嘅物質咧就有啲擺動咁嚇。咁就仲有咧。是一啲門窗啊嗰啲咧，都發出一啲即係聲響咁樣嘅。咁就當然咧，都知道啲市民咧都係喺夢中咧就係即係驚醒啦嚇。咁嗰個咧就我哋嗰個即係分析咧嗰個烈度咧，就因為如果係五度咧，就係仲有咧係比較勁啲咧，即係話直頭係有啲液體去嘅激盪啊，或者係有啲即係嗰啲液體係顯出。即系啊，即系跌咗出去个容器之外啊，吓咁仲有啊，或者系啲细嘅物件咧，系会翻到添嘅。咁所以呢个咧就好似就即系比较厉害一啲啦，亦都咧唔见咧就系市民咧就系有即系话系即系一个即系比较即系大啲嘅烈度系啦。咁就所以咧系经过即系分析之后咧。咁就作出咧係即係今次咧係嘅烈度咧就係四級啦。咁、我哋咧亦都係經過即係天文台啦、發放啦唔同嘅渠道啦。咁咧就係俾市民咧知道呢個信息係啦。咁我哋三點幾就三點十分咧就係發出咧呢個係連埋咧市民嘅一個即係話感受啊嘅嘅信息。 系，系咪一个浅层地震啊？今次 系啊，系啊，今次系浅层嘅，系啊，咁所以咧就所以浅层地震咧就佢会系即系都好快脆咧，系可以即系嗰个地震波咧系传到过嚟啦。咁同埋咧系市民会系容易啲感受嘅。咁当然市民系感受，即系话个有感地震啦，就系睇嗰个即系烈度啦，即系系嗰个烈度咧就系同嗰个震级有关啦。咁今次喺呢个惠东对开个海域呢就 4.1 级囉。咁、就头先讲呢个距离都唔算话即係好远。咁、所以呢就今次都好多系市民感受到。 而好快地根据你哋嘅监测呢就系、是、有关于环境伽马辐射水平嘅监测啊，所有数据系点样啊？ 嗰、那個正常嘅，係呢、這個正常嘅。咁咧就天文台咧係其中一個職責咧，就係、是、監測呢個環境嘅輻射嘅水平啦嚇。咁、咧就嗰、那個即係伽馬水平咧，其實我哋係即係實時咧係有即係全國咧有唔同嘅站啦嚇。咁亦都咧喺網上邊咧係睇到啲數據嘅，每個鐘頭係啊。咁所以就大家唔使擔心。 好多謝曬你，林靜之，好快地同我哋解釋咗，唔該曬。係天文台嘅高級科学主任林靜之嘅有一个好快嘅补充啦，就系民政事务总署咧，3月12号开始咧，亦都展开一个居家支援物资嘅派递服务，亦都为一啲未能够自行安排所需基本日常用品同食物嘅尚待入院或社区隔离设施嘅人士咧，系提供一个上门派递服务嘅。